攻读民长记第21章。以色列人曾在米斯帕起誓说，我们中谁也不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本雅明人为妻。民众来到贝特尔，在天主面前坐在那里放声大哭，直到晚上，然后说，上主以色列的天主，为什么在以色列中间发生了这事？今日竟是以色列中少了一支派。次日，百姓一早起来，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，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。以后，以色列子民问说，以色列众支派中有谁没有上到上主面前参加集会呢？因为他们先前对于那些凡不上米兹帕到上主面前来的人，曾发过言誓说，死无赦。以色列子民对他们的弟兄本雅明起了怜悯之心，说，今天以色列绝了一支派，我们曾指着上主起过誓，绝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他们为妻，那么我们怎样给所剩下的人娶妻呢？他们又问说，以色列众支派中有哪一支派没有上米兹帕来到上主面前呢？看，由基肋阿德亚贝士中没有一人入营参加集会。的确，检阅百姓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基肋阿德亚贝士的居民在场，因此会众打发12000勇士到那里去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去用刀屠杀基肋阿德亚贝士的居民，连妇女孩子都在内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所有男子和与男子同过房的妇女进行杀掉，但要保留处女。他们就这样做了。他们在基肋阿德亚贝士居民之中寻得了400未曾认识过男子，也未曾与男子同过房的少年处女，就把他们带到克纳罕地史罗营里。全会众又打发人往黎蒙岩石去，与住在那里的本雅明子孙谈判，与他们讲和。本雅明子孙当时就回来了。会众就把基肋阿德亚贝士女子中所保留的少女给他们为妻，但是数目不足。民众仍为本雅明人伤心难过，因为上主使以色列支派中有了缺陷。会众的长老说，本雅明的妇女既然都消灭了，我们怎样给所剩下的人娶妻呢？又说，本雅明的移民该有城四，免得以色列中泯灭一支，但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，因为以色列曾起誓说，谁把女儿给本雅明人是可诅咒的。有人说，看，年年在史罗举行上主的庆节。史罗位于贝特尔之北，贝特尔至舍根大陆之东，类波纳之南。于是他们给本雅明子孙出主意说，你们往葡萄园去，藏在那里，等到你们看见史罗的童女出来列队跳舞，你们就从葡萄园中出来，从史罗的女儿中各抢一个为妻，然后回本雅明地方去。他们的父亲或兄弟若是出来与我们争论，我们就说，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，恩待这些人，因为他们战场上没有得到女子为妻。况且又不是你们将女儿交给他们，若是你们给的，那就有罪了。本雅明子孙就这样做了，按数目抢跳舞的女子，各取一个为妻。以后他们就走了，回到自己的地业，重建城邑，住在那里。以后以色列子民从那里各回自己的支派和家族，从那里各回自己的家乡。那时在以色列没有君王，个人任意行事。